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京津冀新干线。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京津冀新干线，我是李可， 我是浩兰。今天是2021年9月26号星期日，我们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 北京地区今天夜间小雨，最低气温18摄氏度，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25摄氏度。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小雨，最低气温18摄氏度，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26摄氏度。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夜间阴，最低气温17摄氏度，明天白天阴，最高气温24摄氏度。 再来关注一下当前北京地区路面上的情况。当前交通指数已经达到8.0，城市路网整体运行压力突出，建议你选择公共交通出行或者错峰出行。建国路华茂桥出京方向外侧车道有事故，后车请注意避让。明天是周一，北京、天津、河北、石家庄机动车尾号限行是1和6，请您遵照执行。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京津冀三地热点。北京方面，第四届国际综合性科学中心研讨会在怀柔召开，20个重大科技设施今年年底实现主体结构封顶。 天津方面，中国民航大学新校区1期主体结构完成，带动宁河区高端制造业集群发展。 河北方面，河北省构建城市一刻钟居家养老服务圈。 国际电讯，美国白宫发布指南，想接政府订单必须接种疫苗。 美国一项研究显示，孕妇接种新冠疫苗，孩子出生后新冠抗体水平较高。 文体资讯，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开展秋季文明游园宣传活动。 为满足北京冬奥会期间城市志愿服务保障需求，张家口崇礼区开展城市志愿者培训活动。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马上为您带来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详细内容。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三地热点一起来关注。2021中关村论坛第四届国际综合性科学中心研讨会今天在怀柔举办。今年年底前，怀柔科学城将有20个重大科技设施平台实现主体结构封顶。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张博的报道。 研讨会包括了领导致辞、主旨报告以及学术会议等环节，邀请来自德国、英国、瑞士、西班牙等国家以及国内大连、兰州等地区的9位联盟成员代表和科研机构专家分别做报告。中国科学院物理所研究员丁红表示， 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往往是集聚了一批大科学装置，还不光是一个，比如说在怀柔，它现在正在建大光源，就是图辐射，而且还有极端条件实验装置，还有其他的，这个是对外开放，所以是全国的科学家乃至全世界的科学家都可以到怀柔来做实验，这样子就体现一个集聚效应。 国际综合性科学中心研讨会由北京市政府与中国科学院共同发起主办，已经成功举办3届，推动成立了国家科学中心国际合作联盟。来自8个国家的15个国家科学中心或实验室作为联盟首批成员单位，搭建了国内外科学中心分享规划、建设以及运行经验。据了解，北京怀柔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在13-5时期29个重大科技设施平台中，4个已经投入试运行，5个土建已经竣工验收，剩余20个今年年底全部实现主体结构封顶，部分设施平台进入科研状态并已经产出创新成果。 昨天，中国民航大学迎来70周年校庆。目前，位于天津市宁河区的中国民航大学新校区1期主体结构完工，2期工程也已经得到了国家民航总局的批复立项。宁河区将充分依托中国民航大学的人才科技优势，做好服务，吸引一批高端制造业落户宁河，加快航空科技及新材料产业集群建设。一起来听天津新闻广播记者田小希的报道。 位于天津未来科技城的中国民航大学宁河校区目前正在紧张施工。宁河校区整体将承担 1.8 万人的办学规模，以机场、飞行及民航服务类特色专业为主，协同发展民航运输经济与管理学科群及民航职业教育与继续教育，承载部分研发和培训功能。其中一期工程将基本实现办学功能，二期工程将集合科研、培训、科技产业孵化等项目。中国民航大学宁河校区建设指挥部指挥长王志强说， 这一期工程啊，将在明年的6月30号竣工。二期工程完成以后啊，整个宁河校区啊，它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文化传承创新与科技产业孵化、高水平大学的基本功能就具备了。 明年9月，民航大学新校区将全面投入使用，届时将有5000多名学生率先入住。新校区的建设将形成高科技和人才的聚集地，进一步吸引高端制造业企业入驻宁河。仅今年7到9月，英利光伏、哈罗电动车超级工厂、金轮集团、华北集团、泰正机械等一批企业就签约落户宁河。同时，依托民航大学的智力人才资源，宁河区将大力发展航空航天产业，为此打造的宁河航空双创产业园也开始起步建设。 近日，天津市首座高效献血方舱在天津大学投入使用。这座献血方舱将以智能化、人性化的服务为特点，为海河教育园区的大学生无偿献血者提供服务。方舱开放时间为每周六上午10点半到下午5点半。请听天津新闻广播记者张清淼的报道。 天津大学爱心献血方舱总面积40平方米，共分为4个功能区，分别为登记区、快检区、等待区和采血区。其中采血区可同时满足4人同时献血。献血方舱医生郑文静指着一些设备说，除了硬件环境整体提升外，献血方舱还融入了很多智能化、人性化的设备和服务。 咱是这个自动填表机，它是用手机扫描这个二维码，扫完码以后它直接进入一个手机上的一个程序，它就直接把您体检单就打印出来。包括采血位上的这个相机，实时的就是对献血者可以照相，然后咱们有打印机可以把那个你献血的那一刻的照片留下来。 献血方舱还采用了国际先进的仪器和设备，最大程度保障献血者的安全。嗜血中心党委书记、主任张荣江介绍说， 空气呢进行一个等离子的消杀，这样保证我们的这个生物安全。应急处置应该是非常到位的，各种设施从应急处置床到应急处置设施，我们的人员的培训也都是伴随着方舱而建立起来的。 目前本市的无偿献血以街头为主，团体无偿献血为辅，但由于街头采血受天气、环境等外部因素影响较大，因此本市急需补充团体无偿献血者队伍，而高校学生正是无偿献血队伍的有生力量。张荣江表示， 在天大校园里设置献血方舱，主要的立足于天津大学，还有一个呢就是辐射包括南开大学在内的这个海河教育园区。到2030年，咱们要再建11座固定的和半固定的献血屋或者献血方舱。 记者日前从河北省民政厅了解到，十四五期间，河北将提升养老服务保障能力，加强养老服务综合监管，构成城市一刻钟居家养老服务圈。 河北省民政厅养老服务处处长李松说，河北将推进新建居住区按标准配套社区养老服务设施，配建设施达标率达到100%。既有居住区按标准配齐补足社区养老服务设施，构建城市一刻钟居家养老服务圈，同时加强社区养老服务设施用途管理，支持将社区养老服务设施低偿或无偿用于普惠型养老服务。 此外，河北将强化养老服务人才支撑，健全人才教育培训机制，支持有条件的学校设置养老服务类专业或相关课程。到2022年，培养培训12万名养老护理员，并配合推进养老护理员职业技能等级认定，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制定入职补贴、工龄补贴等方案，提高养老护理员待遇。 随着项目指挥部挂牌，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街道西总部街区直管公房申请式退租和恢复性修建项目今天正式启动。位于北京市东城区东行子胡同25号的项目指挥部今天开始有序地向居民提供咨询、登记等工作。未来生活在这片胡同平房院落的不少居民将搬进宽敞温馨的楼房，胡同街巷也将恢复性修建和保护性修缮老城区风貌。 此次涉及退租的西总部街区的四至范围为东至朝阳门南小街、明阳国际中心西侧、南至北极阁路、明阳国际中心北侧、西至东单北大街、北至金宝街，范围内涉及直管工房约880户，多数房屋基础设施落后，漏雨、下水管道阻塞等问题时有发生，居住面积狭窄。 此次退租工作由北京建工集团下属全资公司北京建邦东景城市更新建设运营有限公司负责实施，由实施范围内居民自愿提出退租申请，切实改善住房条件。 申请式退租将采取货币补偿方式，符合条件的家庭可承租公共租赁住房或购买共有产权住房。项目对接的共有产权住房为朝阳区窦各庄项目和大兴区首创美兰湾项目，预计2021年11月底完成退租签约工作。 今天上午，随着专家组宣布金石高速石家庄段无极深泽互通及防建工程通过交工验收，标志着无极深泽收费站已具备通车条件，将于月底前开通。无极深泽收费站开通后，无极深泽两线将结束没有高速上下口的历史，正式融入石家庄半小时高速交通圈，助力两线县域经济发展。 下一步，石家庄市交投金石公司深正分公司将加紧无极深泽两条连接线建设，全长1000余米的深泽连接线控制性工程木刀沟特大桥桩基已全部完成，梁板预制完成50%，其余路基正在施工，预计年底前完成两条连接线建设，方便两线群众上下高速公路。 全球创新药博鳌乐城研讨会今天开幕，24家北京定点医疗机构、220余名院士专家汇聚自贸港，共研乐城全球创新特效药，推进京琼两地在医疗健康领域协同发展。记者了解到，今年7月26号，北京市医保局指导推出的北京普惠健康宝一上线，就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截至目前，已有超过230万人投保，其中保障范围的25种国内医保目录外特药和75种海外进口特药，作为北京普惠健康宝的重要组成部分，落地首都。 乐城75种海外特药是在博鳌乐城先行区指定医疗机构使用纳入北京普惠健康宝的保障范围，是北京海南联动创新的合作，进一步满足了北京居民患者肿瘤特药需求，让有需要的患者第一时间更有保障地使用上全球创新药，推进京琼两地的合作创新成果，这是跨省合作制度创新的率先案例。 记者了解到，日前位于天津滨海中关村科技园的华为鲲鹏生态边缘计算天津运算中心正式开业，面积超过400平方米。边缘计算是一种使计算机数据存储更接近需要的位置的分布式计算模式。 如果用快递来打个比方，或许就能更好地理解边缘计算节点的概念。买家在网购下单后，到货速度当然越快越好，但如果从广州发货到天津，再快也很难做到当日达。于是网购平台在天津建了个本地仓，这样不仅本地用户可以当天就收货，而且还节约了邮费。把快递包裹想象成数据，物流想象成网络，那么本地仓就是边缘计算节点。 边缘计算服务器作为边缘计算和边缘数据中的主要计算载体，将承担智能化时代整个网络70%以上的计算任务。此次开业的华为鲲鹏生态边缘计算运算中心首批服务器部署量1000台，是天津市第一家地市级运算中心，将为天津和周边省份的家庭与企业客户提供服务。 此次华为鲲鹏生态边缘计算天津运算中心落户滨海新区，中心的边缘计算能力将运用在医疗、物流、工业、电商直播、智慧充电桩、网络管理、智慧社区等多领域，助力建设 5G 智能社会。 秋分时节，瓜果飘香，又是一年丰收季。今天伴随着丰收的锣鼓，以庆丰收、感党恩、启新城为主题的秦皇岛市2021年第四届农民丰收节暨金秋消费季活动在海港区石门寨镇天女小镇隆重举行。 近年来，秦皇岛市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为总抓手，围绕粮食安全、产业提升、乡村建设、农村改革4条主线持续发力， 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步伐，重点打造特色产业集群，七个示范区列入河北省重点打造的现代农业示范区，七项农产品列入河北省重点打造的高端精品，十九条精品线路纳入全省春观花、夏纳凉休闲农业旅游线路。其中海港区老君顶板场域休闲农业精品线路纳入中国美丽乡村休闲旅游精品景点线路。 从土地收获奇迹，有立足这片土地再次出发。十四五开局之年，秦皇岛市坚持把三农工作作为重中之重，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聚焦五个农业建设，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抓好葡萄、苹果、板栗、水产等十五个特色优势产业，加快抚宁生猪养殖、山海关大樱桃、昌黎蔬菜、青龙中药材等省级重点现代农业示范区建设，推进农村一二三产融合发展，积极培育休闲农业、电子商务等新产业新业态。 首届全国乡村振兴职业技能大赛今天在新疆乌鲁木齐市举行。大赛以展技能风采促乡村振兴为主题，共持续三天。来自全国30个参赛代表团，640名选手将参加11个项目的角逐，342名裁判员参加执裁项目。其中北京代表团共派出了21名选手参赛，参加砌筑工、养老护理员、育婴员、中式烹调等11个竞赛项目职工组和10个竞赛项目学生组的角逐。 本次大赛设置了相关奖励政策，其中对获得大赛各比赛项目职工组前3名的选手，经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核准后，授予全国技术能手称号，颁发奖章、奖牌和证书。获得金银铜牌的选手，在现有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基础上晋升一级职业技能等级。 北京市市场监管系统近日开展国庆节前综合执法检查日行动。北京市综合执法检查日共发现疫情防控、食品安全、市场秩序、校外培训等方面问题461个，对38家涉嫌违法违规的企业立案查处。 市区两级市场监管部门围绕商场、超市、农贸市场、餐饮企业等重要场所，重点检查了防疫措施落实、食品安全、商品促销活动、节礼过度包装、商业领域安全生产等情况。同时，针对正在开展的双减工作，重点对校外培训机构是否存在违规开课、无证办学等违法行为进行了检查。对检查发现的疫情防控措施落实不到位、个别校外培训机构未明码标价、个别进口食品未贴冷链码、部分超市、餐饮企业安全出口堵塞、疏散指示标志设置错误、使用不可降解塑料袋等问题，现场责令整改。对一家餐饮单位涉嫌利用海报和菜单虚假宣传乌江鱼的违法行为立案，并对乌江鱼供货电商平台进行追溯调查。 最近北京的气温下降，早晚的寒意更浓，换季时节生病的孩子也多了，如何提高孩子的抵抗力，一起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吴思的报道。 换季时为什么孩子容易生病？首先是由于气温变化大，入秋后光照时间慢慢减少，昼夜温差大，如果孩子白天穿得轻薄，到了晚上就会容易着凉，空气干燥也就进入到细菌病毒的活跃期，同时换季时孩子抵抗力容易下降，因此这时候感染生病的几率会呈直线上升。预防生病最重要的就是提高抵抗力。如何提高抵抗力呢？首先要注意补充营养，孩子每天摄入的食物必须营养均衡，五谷类、肉蛋类、蔬菜瓜果类、奶制品缺一不可，定期运动也必不可少。家长要多带孩子去人少的地方运动，不仅有利于促进孩子的骨骼肌肉发育，还能提升抵抗力。另外要保证充足的睡眠，在睡眠时人体会产生一种称为胞壁酸的睡眠因子，这个因子可以促使白血球增多，巨噬细胞活跃，肝脏解毒能力增强，从而将入侵的细菌和病毒消灭。最后是要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家长要督促孩子勤洗手、多消毒，避免细菌直接进入到口鼻眼中引发感染。换季时节天气忽冷忽热，家长要注意观察孩子的冷热反应，给孩子换上薄厚适宜的衣服。换季压箱底的衣服在穿之前要先晒一晒，利用阳光照射给衣服除湿除菌，避免造成孩子的皮肤问题。 本月17号，北京已经正式入秋，经过几天秋雨的洗礼，阴霾被一扫而空。下周北京市以晴转多云天气为主，国庆假期也将在蓝天白云中开场。详细情况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杨帆的报道。 下周北京的好天居多，偶尔穿插多云天气。其中明天蓝天白云上线，日最高气温回升至26摄氏度。周中几天云量稍多，但气温没有波动。到了周五，国庆假期又将在晴朗中开启，气温舒适宜人，非常有利于外出游玩。下周风力也不大，整体以3级以下的微风为主，空气质量优良。说到出行，就免不了在外就餐，秋季养护肠胃正当时。就餐时饮食选择上应以温软清淡新鲜为宜，定时定量，寒凉的瓜果尽量少吃，油炸煎烤和辛辣刺激的食物尽量不吃。进入假期，作息方面尽量保证早睡早起，让身体适应秋季收敛的自然规律。白天时可以外出游玩或散步，不要长时间在家中坐卧，以免伤气。穿衣方面，俗话说春捂秋冻，但一定要量力而行，注意保护好腹部和腿部不受凉。如早晚出门或去海拔高的地区游玩，还要添衣保暖，以防感冒。 北京市生态环境局今天发布称，2021年8月北京市空气中 PM2.5 月均浓度每立方米18微克，为历史同期最低。继6月份每立方米18微克、7月份每立方米16微克后，连续三个月月均浓度保持在十佳水平。 据介绍，八月北京全月优良天数29天，占比93.5%。今年1月到八月，北京市 PM2.5 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34微克，创历史新低。北京市生态环境局介绍，落实北京市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2021年行动计划大气污染防治任务措施以来，北京聚焦氮氧化物和挥发性有机物，深入实施一微克行动，推动空气质量持续改善。 近期电动自行车充电隐患引发社会关注。今天北京三中院分析近年来审理的由电动自行车充电失火引发的典型案例，由此提示社会公众注意电动自行车充电安全。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王悦的报道。 三中院刑一庭法官助理李敏讲述了一起近年来三中院审理的因电动车充电失火引发的刑案。 徐某在自己的宅基地上改建了3层楼房，建成后将20多个房间出租。赵某租了2层的一间房间，从自己的房间拉线到1楼给电动车充电。2016年的12月12日晚上9点多，赵某像往常一样给电动车充上电后，第二天凌晨1点多，电瓶发生线路故障起火，浓烟充满了整个楼房唯一的通道，造成7人被烧死，多人被烧伤。 安全资料显示，房东徐某的自建出租屋，整栋楼仅有一个宽不到1米的出口，而租客赵某用来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的电线，竟是工地上废弃的电线。可以看到，近些年发生的众多电动车火灾事故中，肇事方绝大多数都并非出于故意，却导致无辜者被夺去生命，最终他们也难逃法律的追究。三中院刑一庭法官段伟指出， 按照我国刑法的规定，如果过失引发火灾，造成他人重伤、死亡，或者是公司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有可能构成失火罪，判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除了承担刑事责任以外，还有可能要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 段伟提示， 通过近几年我们处理的案件，我们发现呢，这种类型的案件呢，一般存在对外进行群租，租户呢自身的安全意识较差，疏于监管这些情况。所以我们要提示广大市民朋友们，不要在室内和楼道内对电动车进行充电，也不要非线充电，容易酿成火灾。同时呢，购买电动车的时候呢，要通过正规渠道进行购买，更不要盲目对电动车进行改装。 协同发展，权威播报，资讯先锋，百姓视角。FM100.6 兆赫，京津冀之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欢迎回来，继续关注国内其他方面的消息。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今天在浙江嘉兴的乌镇开幕。本届大会集中呈现了互联网技术最新成果，聚焦数字赋能，共创未来。 今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以迈向数字文明新时代，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为主题，共设置20场分论坛，聚焦全球网络前沿技术发展新趋势、网络空间治理新态势，围绕助力抗疫、复苏经济、 创新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等内容设置议题，反映产业各界对互联网发展前景的前瞻思考，引领数字技术创新趋势，展示推动互联网发展治理的中国方案、中国智慧和中国担当。大会共有来自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2000名代表以线下或线上的形式参会。除了在浙江乌镇设置实景会场举办各项活动外，还将邀请部分重要嘉宾以线上形式参会。 大会期间还同时举办互联网之光博览会、世界互联网领先科技成果发布、世界互联网大会蓝皮书发布、直通乌镇全球互联网大赛总决赛等系列活动。 记者今天从国家发改委了解到，为便于广大人民群众更好享受信息化发展成果，进一步消除特殊群体面临的数字鸿沟，提升政务信息无障碍水平，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国家发改委办公厅围绕特殊群体获取网站信息的需求，研究推进互联网门户网站适老化与无障碍改造工作。 据介绍，本次改造工作将结合智慧发改建设规划，将适老化与无障碍作为互联网门户网站建设管理的一项重要任务，统一部署，着力推进，不断提高政府信息与服务的可用性、易用性。 下一步将按照国家标准信息技术互联网内容无障碍可访问性技术要求与测试方法要求，制定互联网门户网站适老化与无障碍改造方案，将适老化及无障碍服务作为集约化平台基本功能，扎实有序做好改造工作。 近日我国新车销量增速出现下滑，对此商务部消费促进司副司长王斌在商务部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我国月度新车销量从5月份开始连续4个月负增长，8月份降幅比上个月扩大了5.9个百分点。 针对增速下滑的原因，王斌指出，从统计的角度看，去年同期国内新冠疫情得到良好控制，国家及时出台了促进汽车消费的政策措施，汽车消费需求得到集中释放，同比基数明显抬升。从供需的角度看，受今年8月份疫情多点散发、汽车芯片紧张状况仍未根本缓解等多种因素影响，部分热销车型汽车零部件生产供应和消费需求都有所放缓。从发展趋势的角度看，我国汽车市场经过连续多年的快速增长，受环保、交通、安全、收入等因素影响，逐步进入平稳发展期。 王斌表示，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认真做好全链条促进汽车消费这篇大文章，加快推动构建梯次消费、高效使用、绿色循环的汽车市场新发展格局，深化汽车流通领域放管服改革，推动出台相关举措，激发汽车市场活力和内生产动力，推动取消对二手车交易的不合理限制，进一步便利二手车异地交易，促进二手车行业规范化、品牌化、规模化发展，繁荣二手车市场，带动新车市场发展，完善汽车流通管理相关制度，加快修订二手车流通管理办法、机动车强制报废标准规定，优化汽车消费环境。 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今天成渝中线高铁建设启动活动以视频连线方式在重庆、成都两地同时举行，这标志着成渝中线高铁工程前期工作取得重要进展。 据国铁集团建设部负责人介绍，成渝中线高铁是沿江高铁通道重要组成部分，国铁集团加快推进项目前期工作，开展全线勘察设计，组织编制可行性研究报告。2021年8月，国家发改委批复了可行性研究报告。 根据国家发改委批复，成渝中线高铁自重庆枢纽重庆北站向西引出，经重庆科学城、铜梁区、大足区进入四川省境内，经安岳县、乐至县、简州新城引入成都枢纽成都站，正线全长29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桥隧占比85%，全线设8座车站，其中新建车站6座，项目总投资693亿元，建设总工期5年。 相关负责人指出，成渝中线高铁建成后将成为我国建设标准最高、运行速度最快的高等级高速铁路，将进一步完善西南地区路网结构，缩短两地时空距离，极大便利沿线群众出行，强化重庆、成都两大中心城市的辐射带作用。 新冠疫情联防联控有我一个， 疫苗别迟疑，每一次接种都在加固我们共同的防疫屏障。京津冀之声，和您健康同行。 哎呦，小苏啊，我又被罚了呀！ 拿我看看，这上面不是写了吗？你这是机动车遇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未停车让行的交通违法行为。 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我是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民警敖强。机动车行经人行横道，当车辆进入人行横道区域之前，遇到已经进入人行横道而且没有闯红灯的行人即将通过时，车辆应当停车让行。 哦哟，那这个没有礼让斑马线要怎么处罚呢？ 这不单子都写着呢吗？交管部门将对违法行为人依法处以200元罚款，记3分。 哦哟，好的好的。 老板，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广告开放食品饮料行业的广告招商啦！ 对方能做什么？ 打造叫好又卖座的舌尖品牌，凡在市场上能买到的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激凌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等样样能合作。 我们能得到什么？ 促销员能歇了，但收银员得加班。 靠谱，找他， 让品牌声名远播，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京津冀新干线。立足国际视角，纵览天下要闻，国际电讯。 接下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白宫24号宣布，联邦承包商及其雇员必须在12月8号前接种新冠疫苗。美国总统拜登9号宣布，适用于联邦政府部门和美国境内企业的新冠疫苗接种规定，要求所有联邦政府员工与联邦政府有关业务来往往来的承包商雇员必须接种疫苗，但不少承包商没有立即行动，等待白宫的正式指南。 根据白宫24号发布的指南，除依法获得豁免，上述规定涵盖的承包商雇员必须在12月8号之前完成全程接种疫苗。承包商必须审查雇员疫苗接种的证明。12月8号以后，政府将在承包商合同中增加条款，要求雇员必须在履行新合同或延长合同首日前接种疫苗。 美国一项研究显示，孕妇接种信使核糖核酸新冠疫苗后，他们的孩子出生后或携带较高水平的抗体。据路透社网站25号报道，美国纽约大学格罗斯曼医学院研究人员分析36名新生儿的脐带血后，得出上述结论：这些新生儿的母亲孕期至少接种过一剂辉瑞或莫德纳新冠疫苗。 研究人员说，这36个孩子全都携带较高水平针对新冠病毒刺突蛋白的某种抗体。母亲在孕期后半程完成疫苗全程接种的孩子脐带血抗体水平最高。研究人员确认，这些新生儿脐带血中的抗体因母亲接种新冠疫苗而产生。研究报告主要作者利格特尔说，尽管研究样本规模较小，但这一发现仍令人鼓舞。研究报告刊载于最新一期美国妇科科学杂志上。 海地总理亨利25号以视频连线方式在美国纽约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指出不平等和冲突推动近期移民潮，强调移民权益需要得到尊重。他说，美国边境执法人员骑马挥动长鞭驱逐海地移民的画面震惊许多人。亨利在讲话中敦促国际社会迅速采取行动，改善移民生活条件，解决促使他们离开国家的政治或经济问题。 上万移民近日穿过美国与墨西哥边境河流进入美国，聚集在一座连接美国德克萨斯州与墨西哥科阿韦拉州的大桥下。这些移民多为海地人。美联社25号以国土安全部长马约卡斯说法为来源报道，桥下移民营地已被清理，一些移民被遣返，还有大约1.24万名的移民暂时获准进入美国。 许多海地人认为，美国针对海地移民的做法源于种族歧视。美联社报道，移民数据显示，海地人和其他黑人移民在合法进入美国或在美国生活时经常面临障碍，危及他们的居留权或加速他们被驱逐出境。 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25号拘押了14名从墨西哥边境城市华雷斯过桥进入美国德克萨斯州的墨陆军士兵，数小时后放人。墨西哥军方高层接到通知后不久，派人接回士兵和汽车。按照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的说法，14名士兵连同车辆装备，当天凌晨5时前回到了墨西哥。墨西哥国防部没有就这一事件立即回复媒体的提问。 一名目击者告诉路透社记者，墨西哥士兵越境事件导致这处边境通道关闭约2小时。按照这名目击者的描述，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工作人员朝墨西哥士兵大吼，要求他们举起手来，立即放下武器。那些士兵好像被戴上了手铐。美联社报道，墨西哥军人曾多次误入美国境内，但通常是在两国边界标志不明确的地区，这次却是开车驶过大桥边境桥。按照那些墨西哥士兵的说法，他们没有意识到自己进入美国。 美国全国铁路客运公司一列从芝加哥市开往西雅图市的火车25号下午行驶至蒙大拿州中北部时脱轨，现已确认至少3人死亡，多人受伤。全国铁路客运公司说，当地时间下午4点左右，列车行驶至蒙大拿州乔普林镇时，5节车厢脱轨，当时搭载大约160名乘客和乘务人员。该公司正在配合当地政府部门运送伤者，转移其他乘客。 蒙大拿州利伯蒂县治安官办公室证实，3人在这起列车脱轨事故中丧生，另有多人受伤。发布于社交媒体的照片显示，事发现场所在地天气晴朗，几节车厢倒在一边，乘客们站在铁轨旁边，一些人拿着行李。事发路段似乎是一段直行铁轨，事故原因尚不清楚。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将对这起事故展开调查。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25号在美国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没有阿富汗塔利班的合作，阿富汗的政治进程是不可能实现的。拉夫罗夫表示，联合国安理会决议有必要推动阿富汗的政治进程，不与塔利班进行合作，阿富汗的政治进程是不可能实现的。 在谈到俄罗斯与塔利班的接触时，拉夫罗夫表示，当前的局势并不限制或阻碍与塔利班进行接触。俄罗斯首先致力于确保俄罗斯公民的人身安全，其次是努力促使阿富汗内部和解和推进阿富汗的政治进程。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本月10号表示，当前与阿富汗塔利班保持接触是必要的，各国都能够以有效方式与塔利班接触。 英国媒体25号报道，英国政府准备以发放短期签证的方式引进大约5000名外国卡车司机，以缓解境内燃油和食品等货物缺人运输的危机。受脱离欧盟和新冠肺炎疫情等因素的影响，英国卡车司机严重不足，由此产生的供应链危机导致英国近期加油站缺油，超市缺货。据英国公路运输协会估计，英国需要补充10万名卡车司机才能满足物流需求。 英国零售和物流企业过去数月一直呼吁政府推出临时签证政策，引进外国卡车司机。英国零售商协会24号说，如果接下来的10天内不补充卡车司机，今年圣诞节的备货将出现严重问题。法新社评述，英国政府先前收紧脱欧后的移民政策，主张英国必须停止依赖外来劳动力，即将推出的短期签证则是一次压力之下的180度转弯。 澳大利亚研究人员通过动物试验发现，与阿尔兹海默病相关的贝塔淀粉样蛋白有可能来自身体的其他器官，并通过血液渗入大脑。这一发现为防治阿尔兹海默病带来了新思路。相关论文已发表在美国科学公共图书馆生物学杂志上。 论文主要作者澳大利亚科廷大学副教授竹内龙介说，贝塔淀粉样蛋白在大脑中异常积累并最终形成斑块，是阿尔茨海默病的主要致病因素之一，但这种有毒蛋白的来源及其在大脑中出现的原因尚不明确。他的研究团队通过动物实验发现，这种蛋白可能来自大脑外部，通过血液渗入大脑。他表示，这一研究为阿尔茨海默病的预防和治疗带来了新思路，比如调整饮食结构，保持血液中的脂蛋白平衡，或是开发出能够阻断这一渗透途径的药物。 法国女子亚梅先天失明，单独外出时即使手持盲杖也难免磕碰。如今多亏一件能感应路面情况的电子设备，亚梅终于能够安全出行。据路透社网站25号报道，这种名为 RunGo 的电子设备可安装在盲杖上，当使用者快要撞上障碍物时会发出警报声，提示改变行走方向。 盲人用普通盲杖可以发现地面上的障碍物，但是难以发现地面上方探出的障碍物，比如打开的卡车车门。 RunGo 则可以全方位探查盲人行走方向上的障碍物，并发出响声提示他们避开。路透社报道，法国目前有约400人使用这种设备，瑞士、德国、比利时和意大利也有一些人使用，每件设备售价2000多欧元。 成群结队的野猪穿梭在拥挤的街道上，在垃圾桶旁、露天的餐厅旁觅食，这样的情景在意大利首都罗马屡见不鲜，市民不堪其扰。据美联社25号报道，罗马市内溢满的垃圾桶吸引这些野猪从郊区公园进城，10到30头一群在街上游荡，体型较大的野猪甚至威胁老人和孩子的人身安全。 不少罗马市民认为清理垃圾桶不及时招来野猪，不过一些专家说野猪数量大幅增长也是原因之一。意大利中小农场主协会估计，意大利全国有200多万头野猪，罗马所在拉齐奥大区的许多公园生活着共计5000-6000头野猪，其中数百头如今出没在罗马街头。公园管理人员朱比奥蒂说，为控制当地野猪数量，原来2年捕杀700头，现在看来有必要增加到每年捕杀至少1000头。 好玩好看，娱乐信息一站纵览，潮流经典文化动态及时呈现，文化娱乐旅游资讯。 一起来关注文旅方面的消息。昨天第11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北京市场签约仪式如期举行，现场宣布结果，今年共有44个重点项目、39家企业在北京市场签约发布，总金额达到352.23亿元，同比增长约6%，再次突破纪录。据统计，北京市场签约仪式11年来共促进346个重点项目洽商签约，交易总额累计达到2002.51亿元，充分证明了业界对平台的接受和认可。 北京市场是北京国际电影节的重要板块，签约仪式一直以来都牵动着社会各界的关注。签约的项目囊括电影项目、影视产业基金、电影系列衍生业务等电影产业链各环节。今年共有39家企业和机构陆续上台进行重点项目的签约。 11假期即将来临，今天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在地坛公园开展全市文明游园宣传活动，并对不文明游园行为进行了劝阻。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上午9点半，市园林绿化局、市公安局、市城管执法局的工作人员在地坛公园南门内向游客发放文明游园宣传品，对不文明游园行为进行劝阻。虽说下着蒙蒙细雨，但是不少游客在排队领取文明游园、古树名木等的相关宣传品，听取工作人员的讲解。 咱们在享受这个美好生态、和谐家园的同时，更应该每个人去身体力行的去保护这个环境，让这个环境延续下去。 北京市绿色使者志愿服务总队的10几名队员身穿白绿相间的统一服装，也在现场分发宣传材料，为市民讲解宣传。总队长刘建华告诉记者， 在11期间呢，我们大约有100多人在各大公园进行文明游园宣传活动，劝阻不文明行为。通过我们的付出，赢得了公园很好的一个游园的环境，我们也感到很高兴。 去年4月，市园林绿化局、市文旅局、市城管执法局等6部门联合在全市公园开展为期3年的不文明游园行为专项整治行动。一年多来，全市公园累计劝阻各类不文明行为78.9万多次，主要以采挖野菜果实、践踏草坪、攀折花木、随地吐痰等情况为主。经过大力整治，不文明游园行为比行动初期已经下降35.8%。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公园管理处副处长刘静说， 我们预计今年国庆期间全市公园将迎来一个客流高峰，市园林绿化局将协同城管、公安、文旅等相关部门在公园中加大执法力度，对不文明行为坚决曝光。 在疫情防控常态化的情况下，全市公园还将疫情防控作为文明游园整治的重点内容，将不戴口罩、扎堆聚集、不守秩序、倒卖门票4种不文明行为列为重点整治对象，加大劝阻提醒力度。 大北照相馆以“奋斗百年路，启航新征程”为主题的100周年庆典仪式，今天在北京前门旗舰店举行。庆典上，北京市摄影行业协会授予大北照相馆“百年大北行业典范”等奖牌，中国人像摄影学会授予大北照相馆“中国人像摄影百年名店”“百年大北守正创新”奖牌。 大北照相是全国照相业享有盛誉的中华老字号企业，是中国最早的照相馆之一。大北照相馆创办于1921年，在石头胡同开张，当时以擅长拍摄戏装照而享誉京城。新中国成立后，搬到了繁华的前门大街。百年来，大北照相用一张张老照片真实地见证了国家重要活动时刻，记载了北京城市的发展，记录了人们幸福生活的点滴，留下了一个个弥足珍贵的历史瞬间。 为庆祝大北照相百年华诞，消费者拍摄大北照相百年华诞纪念相框照片，转发朋友圈并集满66个赞，可免费领取价值120元的经典黑白4寸纪念照一份。具体详情请咨询各门店工作人员。 经过10天的紧张施工，昨天天安门广场和长安街沿线花卉布置圆满完成。记者从市园林局、绿化局了解到，为了将施工影响降至最低，花卉布置的主要工作基本在夜间进行。天安门广场中“祝福祖国”大花篮在完成栏体搭建、花卉摆放和夜景照明等既定步骤后，又进行了细致的调整，以完美的姿态亮相。昨天虽然是阴天，但是市民游客热情不减，纷纷与大花篮合照。 昨天长安街沿线10处主题花篮也正式亮相，吸引市民拍照。今年的10处主题花坛主题鲜明，东长安街5处花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祝愿奋力开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美好未来。西长安街的5处花坛则秉持以人民为中心，展现了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的4季画卷。建国门至复兴门之间还布置了地栽花卉7000平方米，布置容器花卉100组，营造出热烈、喜庆、欢乐的节日氛围。 为了丰富国庆期间市民精神文化生活，营造良好节日氛围，天津市委宣传部组织有关单位在国庆期间精心筹备，推出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据天津演艺网大数据统计，9月30号到10月7号，共有225场演出与观众见面，京剧、地方戏曲、话剧、亲子剧、音乐歌舞、曲艺杂技等轮番上演。 天津京剧院杨家将、天津歌舞剧院月圆金秋情戏渤海、天歌民乐音乐会、天津交响乐团午后圆舞曲交响音乐会、天津人民艺术剧院雷雨、天津市儿童艺术剧团木袋布袋木偶戏中国成语故事、天津评剧院革命家庭红色评剧演唱会、天津市评剧白派剧团刘巧儿、天津河北梆子剧院龙凤呈祥、天津市曲艺团国庆相声专场、天津市杂技团经典节目展演等都将在国庆期间演出。 国庆假期，天津市广播电视各频道频率提前着手精心策划安排了一批精品节目栏目。电视方面，鱼龙百戏、直播天津卫、意愿现场等栏目将安排精品相声、戏曲赏析等特别节目。广播方面，播出广播剧《马三立入党记》、《觉悟》和系列微剧《我的名字叫中国》、《曙光》，推出国庆七天乐答题更快乐党史新中国史专题节目。 10月1号、10月6号晚8点，天视文艺频道相声大会推出《辉煌百年路，乐享新生活》新作品展演第2季。相声导师刘俊杰、赵伟洲、王佩元、赵宇、李志邦推荐的10组青年相声演员，为您带来精心打磨的10段优秀新作。 从99岁老艺术家戴泽的主题创作，到苏联摄影师镜头下的新中国；从雕塑家林玉豪艺术人生的全面回顾，到几代青岛艺术家的水彩佳作，近日中国美术馆连开4大新展，带来不同艺术领域的重磅作品，也为京城观众在11长假期间奉献上一场艺术的缤纷盛宴。 其中，润泽无声戴泽艺术展共展出作品120余件，分在时代岁月中、我和我的祖国、感谢我的家3个篇章，将展出至10月7号。中国美术馆馆长吴卫山介绍说，戴泽先生今年已99岁，他是中国近100年历史的亲历者和见证者。他用笔下的绘画真实形象地印证了社会的时代变迁。 此次展览之际，戴泽将25件代表作品无偿捐献给国家，由中国美术馆永久收藏。 此外，还有前苏联摄影师拍下新中国罕见彩色影像《鹿回头》等大型城市雕塑原稿展出，几代青岛水彩艺术家的水彩画作品都将在中国美术馆向市民呈现。 近日，2021中国天津第四届工艺美术精品展在天津开幕。本届展览以初心、匠艺、逐梦为主题，以最新创意、最佳设计、最优工艺为主旨，展示了天津近百位工艺美术大师、技艺人员近两年创作具有京派文化特色的201件工艺美术作品。 本次展陈的作品题材广泛，形式多样，汇聚了工艺雕刻品、泥塑彩塑、艺术陶瓷、珠宝首饰、刺绣织品和漆器、紫砂、年画、风筝、剪纸、工艺葫芦等民间工艺品，以及非遗类、文创类等40多个门类的优秀展品，增加本届展览的人员有国家级、市级工艺美术大师，也有年轻一代优秀工艺美术技艺人才。 追逐冰雪冬奥梦想，关注赛事最新动态，冬奥和体育资讯。 河北张家口崇礼区近日开展城市志愿者服务能力提升培训，满足北京2022年冬奥会期间城市志愿服务保障需求。来听张家口台记者赵燕的报道。 崇礼区城市志愿者服务能力提升培训为期3天，采取现场授课与线上直播相结合的方式，现场100名志愿者与线上300多名志愿者同步参与培训。专业老师从冬奥知识简介、冬奥英语知识、急救知识、法律知识和心理健康、体态礼仪与接待礼仪等方面进行了全面细致的讲解。志愿者李泽宇： 作为一名志愿者，我会增强自己的理论知识，加强学习，加强实际锻炼，多多参与各项社会志愿服务活动，不断完善自身，为冬奥增光添彩。 冬奥会城市志愿服务工作筹备以来，张家口市崇礼区把促进志愿者服务冬奥能力提升作为重点，通过岗位培训、通用培训、礼仪培训、应急能力培训、实践培训5位一体，建立健全崇礼区志愿者培训机制，提升志愿者综合素质，致力于组建一支规模适度、对标国际、专业规范的志愿者队伍。共青团张家口市崇礼区委书记吴华珍： 下一步结合疫情防控实际，进一步加大线上培训力度，切实提高城市志愿者的志愿服务水平，为举办一届简约、安全、精彩的冬奥盛会，展现新时代美丽幸福新崇礼的城市形象贡献力量。 第14届全运会女子800米自由泳决赛昨晚展开争夺，河北省游泳名将李冰洁以绝对的优势拿到金牌，成功卫冕。本届全运会被网友戏称为劳模的李冰洁已拿到了3金1银1铜。来听河北台记者安鹏的报道。 从19号的一铜、20号的一银、22号的一金、23号的一金到25号这一金，本届全运会李冰洁报名了4个单项、2个接力。虽然女子200米自由泳没有参赛，但她从开赛开始基本上每天都有赛事参加。再算上奥运会，李冰洁出战了4个自由泳单项比赛以及1个接力比赛。难怪李冰洁被一些喜欢她的网友戏称为劳模冰，因为她在大赛上一直爆项很多。难道这个02年的小姑娘不会感到疲惫吗？对此李冰洁表示，虽然连续比赛对体能消耗很大，身体也会感到疲惫，但自己很快就能调整好比赛状态。 就是因为平常训练就是这么按照训练节奏这么去练的，所以说应该是已经算习惯了吧。 在不到2个月的时间内参加了如此多的比赛，而且状态都很神勇，这当然离不开高质量的训练。李冰洁说，此前他训练只练自己喜欢的项目，像是路上的体能训练等都比较抵触。早年李冰洁一直以技术见长，体能是她的短板，而经历了低谷之后，这位天才少女长大了， 把自己之前的短板去恶补了一下，就是比如说像那些自己不爱练的动作，然后最近这些时间就一直在加强。 在过去一年的训练中，李冰洁一直进行体能强化，面对魔鬼训练，就算是一边跑一边哭，她也会咬着牙坚持下去。